打造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独眼阿六报复仇，江中抢劫官员仇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谁知幕后有黑手。各位看官，临安城的和尚啊，出了一个惯匪，人称叫独眼阿六。哎，今天咱们说一说他的故事。这阿六呢，40多岁，瞎了一只右眼，人称独眼阿六，苏州人士。在他20岁的时候啊，流浪到此地，一直未婚。由于生计所迫，就聚集了一伙强人，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。阿六呢，你别说，还读过几年私塾，他也深知平民百姓生活不容易，所以呢，专门抢劫官船以及来往的商船，使得远近的客商啊是闻风丧胆，称此地段为死亡之河。但说这一天午后，有土匪向阿六报告啊，从南缓缓而来，一官船已到金牛塘。黄昏时分，果然有一条官船徐徐而来啊！阿六斜着左眼这么一瞧，是大喜过望，于是发出一声呼哨，几条小船同时从西塘里飞出，箭一般的向大船靠拢。阿六手持钢刀，一个箭步飞身上船，船上的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盗匪吓得是目瞪口呆，不敢妄动。 谁是船主？快快出来，留下埋入金银，放耳过去呀！ 你这盗匪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官船，难道是不怕王法了吗？ 嘿嘿，你这狗官啊，死到临头了吗？还敢逞强？来啊！ 来， 绑上绑上绑上绑上绑上绑 上！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，我有话说。 你是谁呀？ 小老儿是这条船的船主。您看，这曹大人辞官回乡，租用我的船只。你们要抢劫钱财，那我自然是管不了啊。我也不敢管。但这位曹大人一向以清廉著称，还望你们手下留情，可千万不要伤了他的性命。 这年头当官的啊，哪个不贪？五年了，我们抢劫官船无数，全是贪官污吏。哎，要能碰上一个清官，我早就金盆洗手了，知道吗？ 这杀贪官是应该的，但是这也不能滥杀无辜啊。 我曹某人一生为官清正廉洁，对得起天地神明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有银子十两，你要用来接济的话，我双手呈上；要是拿去挥霍的话， 怎么样啊？ 大仓，我宁愿把这银子扔到河里，休想在我这儿拿走一两银子。 废话那么多呢？啊，这条船吃水这么老深，你拿我当傻子呢？还想瞒我是怎么着？给我搜！ 搜！ 去！ 啊！ 快点！里边看看，里边看看去！哎，老大，我们押着一个妇人。 哦，妇人呢？ 这还有两箱烂衣服，三箱湿书，一把雨伞，银子十两，还有这女的。 女的？嗯，还有什么呀？ 这船舱底下还有一堆石头蛋子， 哎，还有一只鸽子，其余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了。 你说你这一当官的，你运这么多石头子干什么呀？啊，捉弄我是怎么着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刀把你劈了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 阿六说罢，手中的钢刀一晃，发出了哗啦啦的响声。列位，这就叫人奇怪了。阿六的彩盘的喽啰都打探好了，确实有一个卸甲归田的官员打金牛堂路过，怎么能这么寒酸呢？他这一箱子石头蛋子，莫非是赌石？里边有翡翠？阿六将他们的船划到了金牛堂附近一个偏僻的芦苇荡，还是纳不过这个闷儿。这时候，那位妇人突然间演讲道： 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，做官的也不是人人都贪。我家老爷自幼读书，秉承母训，担心爱民，人人称赞。你去问问衢州百姓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老爷一尘不染，常常济贫扶困，用的都是自己的俸禄，这民心不可欺，头上有青天呐。 哎呀，曹大人清正廉洁，在衢州是有口皆碑。因为得罪了朝中权臣，这才带着夫人辞官回家。那石头担子是我的原因，因为我这个船呐、它空，老打转，我这才搬些石头加重船身，把船稳住啊。 哎呀，大人呐，都怪我粗野莽撞，冒犯了大人。您别拿我当一，您拿我当一莽撞人得了。 哎，这莽撞人你可比不了啊。 哦，怎么比不了、 那是几位古人。 我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啊？ 啊， 那自己查着去吧。 我不该把您这清官当贪官啊，只因当今朝廷昏庸，官逼民反，我们走投无路，这才揭竿而起，拦河劫船啊。五年来我们劫的官船可是不少，亲眼所见，这条条船上都装满了金银珠宝、古玩器物，不料今日遇到了您这些， 你要给我搓下去是怎么着？遇到了泥儿， 这些石头蛋子却让我们是大开眼界。 哎，壮士快快请起啊！哎，想我曹某人在外为官多年，所见所闻与你刚才说的大致不差。这世道清官难做呀，所以我是辞官回到苏州颐养天年呐。 哎，大人。您是哪儿人？ 苏州人。 苏子。 四子。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老乡亲了吗？ 不知壮士府上是苏州哪条街的呀？ 我呀，我是苏州望亭人。 这不巧了吗？我也山西大同的。 啊， 不是，我也苏州城里的呀。 哦，您也苏州城，那我怎么不认识您啊？ 你出去早，我回来晚，咱不得外街坊啊。 哦， 咱俩不是一岁数。我自幼随母在京读书，而老家就是在望亭西街上啊。 哦，您老家在望亭西街？ 可不嘛。 曹世直大人您认识吗？ 那您认识我家父啊，可惜我家父已病逝十余年了。 啊，曹大人，您不认识我吗？ 啊，莫非壮士与家父有仇？ 无仇。 有恨？ 也无恨呢。 那是， 哎，大人呢，25年了，你父亲害我家破人亡，你看看我这只眼睛，这都是你爸爸给我坑的，知道吗？ 不，这眼睛是怎样瞎的呀？ 说来话长，25年了，我无家可归呀，只好是流落此地为寇。无时无刻我都想把你杀死啊，不是，是你爸爸杀死。现如今他死了是吧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 不是，壮士，我不知家父因何把你害得家破人亡。俗话说，父债子还。今天你把我的右眼挖出来，还给你。虽然迟了25年，但不足以抵消家父对你一家的伤害。噗，我这就来，快拦着我！ 哎，大人，别玩命！大人，可以，行，大人，过了， 不是，这么着得了，咱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。 壮士，你既然已经无家可归，不如随我回到苏州，由我奉养你一生，如何呀？ 不必了，当年我逃出苏州时曾经发誓，再回苏州之日就是你父之死期，现如今你爸爸他已经都没了，你说我这回干啥玩意儿呢？是不是？ 咱就回东北呗。 行了，甭管了，你走吧，从这儿到苏州是一路畅通无阻，再也不会有盗匪出现了。 壮士，你 从此以后我金盆洗手。哎，弟兄们， 撤！ 阿六一帮土匪走后，曹大人站在船头目送他们远远而去，这才摸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滴，露出了狡黠的微笑。嘿，这一招苦肉计使得妙啊，要不是早有耳闻这个阿六是个义匪，他将计就计来这么一手还真不成。说这话，船老大和老妈子都来到甲板之上。 好险呐，大人啊， 想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。管家， 哎， 你这个船老大办得好，回去我是重重有赏，另外我还有吩咐。 大人请讲。 天色已晚，快放鸽子，通知后边船队是加速前进，今夜一定要快速通过此地。 大人，您看这七八条满载着金银珠宝的船已经开来了。 啊！你看这第一头，这船上那是谁呀？那是， 好像是阿六 啊！你这个狗官啊，我瞎了一只眼呀！你们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下的，嘿，我当时这只眼睛瞎了，我也就不必再说了。没想到啊，我居然又看走了眼了，险些又放走一个大贪官啊！嘿，贪官，来往这儿瞅，你杀了我的家人，害了我的眼睛，现如今还想在我眼皮底下逃过此劫，是万难更改，来，狗官看得到啊！ 列位，原来阿六的队伍还有一个二当家，叫小霸王李三。李三觉得这是不对，留了个心眼儿，暗地里从另外一个河岔子他可就埋伏好了。结果发现狗官曹大人的暗标船队，这船队说是卖鱼的，可是吃水颇深，引起了李三的怀疑。这叫任尔奸诈多巧取，难免疏忽露马脚。于是乎，这一波义匪是大获全胜。正所谓 贪官污吏太狡猾，假装清廉蒙老大，幸亏多智二当家是替天行道笑天涯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，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，每日练习武艺，功力大增。一日，黄蓉抱怨日子太闷，郭靖不忍爱妻落寞，二人辗转搬家，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，从此乐不思蜀，过上了白天练武、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。 笑口常开，娱乐消遣，拯救寂寞，活在当下。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。 靖哥哥，快点的，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！FM 87.6，晚上10点半，广播剧场不见不散。